上个星期是复活节，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啊。借着这个复活节，我们一起可以思想到我们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永远的救恩。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的宝座，为我们预备地方。啊，感谢主，一年一次有这样子的节期，让我们始终不断地思想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发生在复活节，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之前的那一周，当主耶稣基督要准备进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在伯大尼所发生的一个故事。那今天呢，我要借着这一段的事迹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美好的侍奉。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已经在教会里面有不同层次不同层面的侍奉。那在教会里面侍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我也希望呢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帮助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有更多的认识。你知道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是一个侍奉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是一个给予的文化。你仔细的思想一下，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从天上的宝座降到世界上来？是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也是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再来？更是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生，他就是一个侍奉的一生。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当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时候，如果神可以借着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一点点的侍奉，也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想在我们今天的这段正道以前呢，我跟大家可以说铺一个路。我们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思想到基督教的文化其实是一个服侍的文化。所以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部分。但是如何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可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侍奉？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故事，因为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主耶稣基督被膏，其中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和约翰所记载的耶稣受膏这个事迹呢，是可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那么路加福音里面呢，也有记载到主耶稣基督被膏，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是被一个有罪的女人所膏，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地方，那个可能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故事。所以可以说明呢，这一件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呢，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传扬，因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希望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可以跟大家从几件事情上面，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跟这位妇人所做的侍奉是一样的。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也在这个早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是要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的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主啊，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 如何我们才可以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美好的侍奉。主啊，不是凭着血气的侍奉，主啊，也是凭着己意的侍奉，乃是合你心意的侍奉。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我们刚刚呢念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就不重复了。好，是他很清楚也很明白，他告诉我们说，在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又来到了伯大尼。如果你们还记得耶稣上一次在伯大尼做什么事，主耶稣基督来到伯大尼是让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不是？那么这一次主耶稣基督再来到伯大尼是在逾越节的前六日，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准备受死之前的一个礼拜，但是在他世上的最后一周。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段的经文呢，在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非常类似的记载，因为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主耶稣基督之前的这一个礼拜。那但是呢，三卷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也都多少有一些些的不同，因为他们所要着重的重点不一样。好比说在马太和马可这两卷福音书里面，他们并没有提到是谁膏耶稣，只有提到一个妇人去膏了耶稣，那么也没有提到是谁反对这个女子所做的事情。好，但是呢都有讲到说为什么不把这个香膏拿去卖了，好得到一些的钱可以去周济穷人。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把这个妇人的名字说出来，而且也把犹大他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他整个具体的情形我们刚刚念的那段圣经说了出来啊。可见呢，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看了马太和马可的记载呢，觉得他们所记述的这个故事呢还有几个重点他没有讲出来，所以他把这个妇人的名字跟门徒的犹大的名字呢都讲出来了。那这个膏耶稣的妇人到底是谁呢？也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说是玛利亚。好，那这个玛利亚是哪一个玛利亚呢？好，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玛利亚，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你们都很熟悉，这个不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刚刚我们在讲了说耶稣他来到伯大尼这个地方去参加一个人的宴席，在其他的两卷福音书有讲到这个宴席是谁做主人呢？是一个长了大麻风的西门他做主人。可能呢，这个长了大麻风的西门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他，他感恩的心呢，就摆了一个宴席来宴请耶稣。那么，马大，就像上一次在耶稣在他们家的时候呢，他就接待的耶稣，他忙乱的在服侍耶稣和门徒呢，他又在那个地方招呼耶稣。那马大有一个妹妹叫做玛利亚，那。很可能呢，这个膏耶稣的就是马大的妹妹和玛利亚。那我不晓得你们对于玛利亚熟悉不熟悉？玛利亚就是那个当马大在忙乱的侍奉主的时候呢，他安安静静的坐在主的脚前听耶稣讲道的玛利亚。当他的弟弟死了，耶稣迟迟的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还没有进村子。他就跑去扑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哭。这样子的一个玛利亚，他看见主耶稣基督将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他专心的听主耶稣基督跟他们所传讲的道理，这样子的一个玛利亚。好，那当然我们只能够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如果你们仔细的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最合理的解释，这个玛利亚很可能就是马大的妹妹拉撒路的姐姐的这个玛利亚。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这件事情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从这段的约翰福音看起来，好像是当他们膏完了耶稣之后，然后耶稣才进 耶路撒冷城。但是你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那个地方看见呢，似乎有一点不太一样，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然后才被这个妇人膏。那从马太和马可的福音的看起来呢，这个妇人玛利亚膏耶稣的时间大概是在耶稣要上十字架前两天的时间，前两天的时间。所以虽然约翰在这个地方的记载好像时间的次序并不是很吻合，但是约翰其实并没有实际的说这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周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把这些的背景稍微介绍了一下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玛利亚今天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教给我们什么功课呢？我想我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个美好的侍奉。首先，如果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的神，第一件要具备的在玛利亚的身上就是一个细察敏锐的心。细察敏锐的心，什么叫做细察敏锐的心？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倾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安静祷告与神交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可以听见、看见、了解到神的心意？玛利亚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你们思想一下，思想一下，当玛利亚她坐在耶稣的脚前专心的听到的时候，好，马大跑来跟耶稣说，我们这么忙碌，耶稣啊，赶快让玛利亚来帮我来做一点事。好，但是耶稣说他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换一句话说，耶稣知道玛利亚他在攫取主耶稣基督他教导的精髓。你们晓得当主耶稣基督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好几个妇女带着香膏准备去膏耶稣，是不是？啊，有好几个妇女带着香膏准备去膏耶稣，一边走他们还在一边怀疑，有谁可以帮我们把那个石头挪开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去到那个坟墓的里面去膏耶稣呢？请问你，他们晓不晓得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他们晓不晓得？门徒晓不晓得耶稣会从死里复活？哈，门徒也不晓得。当天使跟妇女们讲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这边找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们害怕，妇女们惊讶害怕，回去告诉门徒，门徒不相信他们。那我再请问你们，耶稣有没有告诉过门徒他要走上这条十架的道路，而且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有没有？为什么耶稣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呢？请问你，这一位玛利亚，他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准备要上十架的道路？他知道。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有好几位玛利亚带着香膏去膏耶稣，这个玛利亚没有去，这个玛利亚没有在他们当中，因为他已经做了他当做的事情。他细心的观察主耶稣基督的行踪，他仔细的体会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用心的去领会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有弟兄姐妹问我们这个问题，牧师们，你要我们常常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神要我所做的？这不是神要我所做的，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呢？好问题啊，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这个是神要我所做的，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呢？弟兄姐妹，不但你们不知道，当时的门徒也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所要完成的事工， 但是他们听了，他们不明白。玛利亚明白，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第一个首要的学的功课是一个敏锐细察的心。你知道世界上面的事情太多太嘈杂了，常常我们听见了太多的 information， 太多的消息，让我们的脑筋已经有了一个既有的成见，我们该听见的东西我们听不见，我们所听见的东西十之八九是我们想要听的东西。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好，你跟人家讲了一大番的话，讲完了之后呢，他只听见几句话就是他想要听的，其他的他通通都听不见。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好啊，每一次我来讲道的时候我都注意看，每一个人都很专心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啊，很爱主的弟兄但也很诚实。他说啊，我有一个问题，每一次在教会，我很喜欢去教会做礼拜，可是呢，牧师讲话的声调啊，好像跟我的脑波有联系啊。他没有开讲的时候我很有精神，他一开讲我就开始睡觉了，他一讲完我就醒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底下，牧师大声的疾呼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我们已经魂游向外，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了，听了但是听不见，看了却是不明白。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做很多很多的侍奉，愿意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留心敏锐的去体会了解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心意，那个才是我们有美好侍奉的第一步。你看到玛利亚吗？除了玛利亚之外，再没有人有机会告耶稣，因为当他走上了十架道路之后，他浑身的鞭伤，他头上的荆棘冠冕，他手上的钉痕，没有再人有机会可以告耶稣。但是玛利亚，她选择了最后的机会，她把她一生所有的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得到。你仔细的观察，无论是你在听到的时候，无论你在查经的时候，无论你自己在自修的时候，无论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留心体会神的心意。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圣经读给我们自己听，仔细的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而不是听神要对别人说什么话。当你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每一句神的话语应当都是对我们自己所说的。玛利亚知道神的心意，当门徒们不了解神心意的时候，他知道没有其他的诀窍，只是多多的听，少少的说，多多的观察，少少的猜疑。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只是凭我们自己的心意而猜测神的心意，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意当作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一个美好的侍奉最主要的开始是开始于我们留心仔细的观察神的心意。第二件事情，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美好的侍奉，必须要有一个愿意牺牲和奉献的心，牺牲奉献的心。当玛利亚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意，知道他要走的那一条道路之后，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一个弱女子，好，一个弱女子，我在想他会有什么东西，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啊。有人说这个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很可能是玛利亚的嫁妆啊，很可能是他的嫁妆。这个有多贵重呢？根据犹大的说法，可以卖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这个30两银子呢，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你想想看，你一年挣多少钱？好， 这么多的钱呢来买一瓶香膏，这么珍贵的一瓶香膏。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一斤好极珍贵的，这一斤大概就是一瓶了。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讲到是用一个玉瓶盛着的真拿大香膏，来到耶稣的面前把玉瓶打破了。换一句话说，把里面所有的香膏全部都倾灌出来。马可福音说他浇在他的头上，约翰福音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不单单是浇在他的头上，而且插在耶稣的脚上。不单单是插在耶稣的脚上，他用他极尊贵的长发在插耶稣的脚。你们可以想见这个情景吗？一个女子，她的长发是她的尊荣，她伏在耶稣的脚前，她用她的长发去擦耶稣的脚。我想中东那个地方没有香港脚，因为他们不穿鞋子，霉菌没有办法滋长，所以没有问题。不过呢，你们晓得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是不是有为门徒们洗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因为他们在外面长途的跋涉，到人家家里面做客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把你的脚洁净了，吃饭的时候要用手洁净了，这些的礼仪。但是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的脚，用她的长发去擦，这是她完全的降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一个举动。她把她的一生的至宝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要将我们的保罗劝我们说，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你们这样子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这个意思。将我们的全身和全人放在神的面前，玛利亚的侍奉是一个牺牲奉献的侍奉。你们想一想看，弟兄姐妹，你们想想看，什么叫做牺牲的奉献？什么叫做牺牲的奉献？如果我有两件夹克，两件外套，那我的弟兄啊，外面天气很冷啊，我的弟兄呢，他没有外套啊，我就把我一件外套给他，这个算不算是牺牲的奉献？都不摇头，你们都摇头，这不算是牺牲的奉献。等一下我走了之后，你们一人给我一件夹克啊，这不是牺牲的奉献。那么如果我只有一件外套，外面天气很冷，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弟兄身体软弱，但是我如果给了他，我就没有了，这个算不算牺牲的奉献？这是啊。所以什么叫做牺牲的奉献？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如果没有到让我们心疼的地步的话，那不是牺牲的奉献。你们可能有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比方啊，有一只猪跟一只鸡啊，他们两个人走到动物走在这个教会的门口啊，看到啊这个前面复活节他们有一个特别的 party， 那这个鸡跟猪说，我们也应该奉献一些东西吧。猪说好主意啊，鸡说那我们既然他们有一个早餐 party， 我奉献一个鸡蛋，你奉献个火腿。哪一个奉献比较好？如果我们的奉献没有让我们心疼的话，我想这不是一个牺牲的奉献。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多余的那一部分拿出来服侍神的话，我想那不是神所喜悦的奉献。当然所有的服侍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神所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做餐馆的弟兄姐妹， 他们礼拜天早上要来教会里面服侍的话，他们可能就餐馆就没有办法开门，可能会有一些经济的损失。我们当中有一些学生，他明天如果要考试，他如果还要来到教会里面司勤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呢，他可能就缩短了他读书的时间，他可能会考试的成绩有一些影响。我们这当中很多工作的全时间工作的弟兄姐妹，他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侍奉，礼拜一到礼拜五辛苦的工作，礼拜六和礼拜天在教会里面还有忙碌的侍奉，一周下来这样子的疲累。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奉献，如果我们的侍奉没有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心疼，让我们觉得困难，让我们觉得好难呐，那不叫做牺牲的奉献。玛利亚她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她唯一有的，她作为一个妇女的自尊，她这一瓶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她把它全部都带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做的是什么，她已经把她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都定位了，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常常的有穷人和他同在，常常的有许多的事情他可以去做，但是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与主同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认清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如果你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确据，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那十架的救恩，他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你们想想看，主耶稣基督一生的侍奉是什么样子的侍奉？他不是把他生命当中多余的东西给我们，他是把他生命的全部为我们摆在十字架上。我们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带到他的面前呢？真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服侍的光景如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教会里面才干可以训练，效率可以培养，可以培养很多很多的需要的技巧技能，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成长。但是为神牺牲奉献的心必须要从你的心里面出来的。教会里面最需要的就是那些愿意把他们的一生奉献牺牲给神的。真的，如果我们的服侍仅仅只是在我们生命多余的那一部分，今天我刚好失业了，所以呢，在我找到另外一个工作之前呢，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一直服侍到我找到工作之后，那这个工作就交给下面一个人做了。我就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做的，我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无论我们在什么样子的岗位上面，你愿意以神为你生命的中心吗？神不会亏待我们的，神真的不会亏待我们。我可以跟你们做这个见证，我年轻的时候什么也不会你们当中可能认识我的不是很多，你们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了，但是我刚刚来到美国二十几岁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感谢主，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跟神许了一个愿，我说神啊，我觉得服侍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要带我到哪里去，无论你要我带我到哪里去，你为我预备一个工作是可以让我更多的服侍你，如果你愿意让我留在 Milwaukee 更多的服侍你， 那么你就带领我的脚步，我一生的服侍你。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跟神的祷告，他就带领了我的一生。他把很多超乎我意料之外的东西加添给我，让我能够更多的侍奉他和服侍他。弟兄姐妹，当你把你的全人交给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把你的全人交给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会把他全部的爱加添给你。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跟神比赛啊，神所给你的你全部把它还给神，然后呢，神呢把他的福分呢，把他的恩典呢，把他的恩赐呢，一样一样的加给你，谁会赢？谁会赢？你的产值这么大，神的产值这么大啊，神一产呢，就可以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全然的为他摆上的时候，当这一位玛利亚把他的玉瓶打破交在耶稣的脚前的时候，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一个玉瓶能够换来什么东西。但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告诉他们说，告诉门徒说，不要为难他，因为他是为我所做的一件美事。他更告诉我们，所有的传道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传讲这妇人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一个玉瓶的香膏可以换得这永远的存留，多么美好的事情！神不会亏待我们，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必须是要那牺牲奉献的侍奉。我知道你们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也知道他们默默的在为神所摆上的奉献，我知道了，因为和他们交往的经过，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忙碌，无论是在工作里面，在家庭里面。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忙碌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愿意把他们的时间这么多的为神摆上，不求代价的，他们不求代价的，不求回报的，不求回报，甚至还要忍辱负重的。为什么你们晓得吗？因为他们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学了功课。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不求我们的回报。当他医治了那个瘫子，当他让瞎眼的可以看见，当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当他让5000个人吃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仅仅只是一个原因，他是以服侍人的心态去爱他们，不求任何的回报。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回报他们。今天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也是同样的侍奉。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牺牲奉献的心，不求回报，弟兄姐妹，我们的奉献会是一个美好的侍奉。第三个事情，当玛利亚把这个香膏打破了之后，浇奠在耶稣的脚前。我们刚刚说过了，因为玛利亚知道主耶稣基督马上要走上十架的道路，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可以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他。请问，当他做出了这样子的奉献之后，门徒们对他的反应是什么？门徒们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呢，约翰他清楚地说到说是犹大，但是在马可福音那边呢，跟马太福音那边呢，他并没有讲出是谁，好，只有讲说一些人和门徒们。好，那门徒们呢就不高兴， 责难他。 你们晓得当时在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俗，他们要特别的加倍的关爱穷人。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香膏卖掉了之后，可以周济许许多多的穷人，那么可以让门徒们的名声再更好一点，许多的人就会称赞，你看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是这样子的爱护穷人等等等等等等。你们觉得门徒这样子的责难玛利亚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不太敢点头哈，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哈，所以你们都跟门徒一样，有道理吗？有道理啊，他们想是好的事情嘛，哈。当然呢，在这个地方，约翰特别的提出来了，说犹大，他讲这个话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真的是关心穷人，乃是呢，他是一个贪财的人，因为他是管银库的。可是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也同样的不高兴。我不晓得如果你们当时在场的话，你们会不会也不高兴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一瓶香膏啊，这个一瓶香膏可以用很久。你知道香水哈，弄一点点啊，很香，一整天都很香。如果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倒一瓶香水在我身上的话，可能没有一个人敢跟我在一起了哈。那个香水太多了就臭了哈，就冲鼻子了。他说屋里都满了香气啊，整个的屋子都是香气啊，何必这么浪费呢？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高一点点就好了嘛，剩下的还是可以卖很多的钱呢。门徒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玛利亚有没有道理？玛利亚有没有道理？玛利亚也有道理。第三件事情，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察敏锐的心，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牺牲奉献的心，第三件事情玛利亚在我们当中彰显的是一个忍耐等候主的心。当门徒们这样子 criticize 的时候，你们看玛利亚说什么？玛利亚说什么？玛利亚说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要我是玛利亚的话，当耶稣跟他讲说，跟门徒讲说，不要为难他，因为他是为我所做的事情是一件美事的话，我就会站起来说，你看吧。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教会做什么服事，服侍越多的人越会得到责难，真的，事情做得越多责难就越多。但是门徒为什么会责难玛利亚呢？我刚刚问你们门徒有没有道理，你们说门徒有道理，玛利亚有没有道理，玛利亚也有道理，那么为什么门徒会责难玛利亚呢？常常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产生的这些的冲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彼此。门徒不了解玛利亚所看见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玛利亚所看见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的方向都不一样，有一些人是侍奉这个方向，有一些人是侍奉这个方向。如果因为我们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所服侍的方向和我们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挑毛病，我们就指责，我们就批评。我们在神的里面没有办法结出那美好的侍奉，弟兄姐妹。但是如果在你的侍奉里面 有弟兄姐妹批评攻击甚至指责你，但是你知道，你知道你的侍奉不是为了你自己啊，要小心啊，有一些人侍奉是为了他自己啊，啊，有些人侍奉是因为他要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更多的得着名声，在教会里面居首位，在教会里面能够得到一些的益处。如果你的服事不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的服事是因为你留心观察神的心意，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也清楚地向你指明，那么有弟兄和姐妹的攻击临到你的时候，你们应当怎么做？安静等候主，像玛利亚一样，她什么也没有做，因为她知道她所做的是什么，他知道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按着神的心意把他该做的事情，把他生命当中最好的东西奉献出来了。当门徒在指责他的时候，门徒其实这瓶香膏是谁的？是玛利亚的。他决定怎么做是他自己的愿意，而且他是为主耶稣基督而做的。弟兄姐妹，我在教会服侍很多年之后，我看了玛利亚的工作，他学会了，他学会怎么样安静等候主，因为他知道，他知道门徒们指责他，因为门徒们不了解他的心意，但是耶稣知道。如果你的服事，如果你的侍奉受到了一些的困难，弟兄姐妹的攻击和指责，不用担心，不要替自己伸冤，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会对你说，你所做的侍奉是美好的侍奉，因为你做的侍奉是单单为了神而侍奉。不要为自己伸冤，因为我们的神他知道。教会里面的冲突，大部分的冲突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的心，我们看见了别人的一些的做法，但是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去做，所以我们就去攻击他们。这一次我们教会的春令会请到的讲员是李顺长牧师啊，他是飞扬协会的杂志的这个创办人啊，那他非常有恩赐，那他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呢更有恩赐。那他在有一篇讲道里面，他就讲到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呢，在带着三个孩子坐这个 bus 的时候呢，他的三个孩子非常的调皮，而且看起来很疲累，大哭大闹。可是呢，他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呢，就睡了啊，也不管他的这个几个孩子。然后这个旁边的人呢，就觉得说这个父亲怎么这个样子啊，一点家教也没有，那孩子认着这个三个孩子这样子哭哭闹闹的，把这个整个这个巴士上面的人呢都搞得不安宁啊。那就他就决定了，就起来了，就把他摇醒啊，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好，你看你的孩子这样子的哭闹通通都让巴士上面的人都没有办法忍受了。然后那个人呢，他就揉揉眼睛，然后跟他说：“啊、哦，对不起，我的孩子这样子的吵闹，因为我刚刚才从医院回来，啊、哦，我们已经在医院整整待了一个礼拜，我的妻子刚刚刚刚才过世，啊，我们孩子们失去了母亲，我失去了妻子，啊、 我们现在正准备要回去啊，要把他的东西收拾好了之后呢，还要再接着要去办这个后事。那孩子们呢啊，也是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那这个人听见了之后呢，这个指责他的人听见了之后呢，马上就恍然大悟。为什么呢？常常我们看见别人的一些的 behavior， 看见别人的一些的行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人背后所隐藏的一些的困难和他所要面对的事情。这些门徒们他们不高兴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玛利亚所看见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最后的一次机会，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有好几个玛利亚带着香膏要准备去膏耶稣，但是这个玛利亚有没有在里面？这个玛利亚没有去，因为他已经膏了耶稣了，他已经把握了他生命当中最宝贝的时间，把他生命当中最好的奉献给神了。弟兄姐妹，机会过去了，有的时候就不再来了。这些门徒们指责玛利亚，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玛利亚所看见的事情。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如果有人责备你，希望你也可以像玛利亚一样，了解那些责备你的、指责你的、攻击你的，因为他们可能不明白你准备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为自己申辩，因为我们的神会为你申辩。如果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在主里面的建造，弟兄姐妹，有些人是讲道的，有些人是教导的，有些人是爱心关怀的，有些人是探访的，有些人是在厨房工作的，有些人是私情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好好的服侍，不要因为你特别会祷告，你就会指责那些讲道的人、传道人和牧师他们的祷告没有你祷告的好。不要因为你特别的会唱诗，就指责那些领诗的人他们没有你唱的好。因为我们在神里面的侍奉恩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在我们自己的恩赐上面好好的发挥，那么我们的侍奉会联络合适，一起见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希望今天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学到的这三个功课，第一个是要存着一个敏锐细察的心，我们小心地知道神的心意，知道他的心意是我们侍奉他的第一步。第二个，你的侍奉是一个牺牲奉献无私的侍奉，是不求回报、不求回馈、不计代价的侍奉，是你的全身全人的侍奉。第三个，当你在侍奉的时候，无论你遇见什么样子的困难，无论你遇见什么样子的挫折，我们有一个安静等候主的心。你知道你所侍奉的是谁，不要让任何的困难击垮你侍奉的心。当我们看见其他弟兄姐妹的侍奉，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这个侍奉背后的需要，不要仅仅只是看表面，好像这些门徒，让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侍奉背后的需要，让我们能够体会弟兄姐妹的软弱，让我们能够为别人着想，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这三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你们的侍奉是一个美好的、合一的、联络合适的侍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你再次的帮助我们，主借着玛利亚，主将这香膏浇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认识到，主啊， 我们常常有穷人在我们当中，但是你与我们在的同在的机会，主啊，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主啊，我们一生的年岁是有限的，我们能够做的工作是有限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认清楚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将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将我们生命治好的那一个部分拿出来奉献给你。主啊，不要叫我们仅仅只是奉献我们生命当中多余的那一个部分，乃是将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奉献给你。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在你的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彼此互相的洗脚，有一个合一的侍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